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十七集。 你说什么？你…… 陆延辰话刚出口，满杯热好的白酒就被陆霸劈头盖脸泼了过来。陆延辰微一偏头，避开大半酒水，全顺着脖梗往下淌，衬衫也湿了。陆延辰抿了抿嘴角，半声没吭，眼睛里冰冰冷冷的。陆妈虽心疼，可犹犹豫豫不敢动，只顾拉住陆霸。 哎，干嘛呀？这大冬天的又拿酒泼孩子！ 小兔崽子，别以为从部队上回来，老子就不敢揍你了。啊， 哎呦，三叔三叔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啊！不给孩子留面，也要给我个面子啊！三叔， 陆霸推开陆妈，撸了袖子就要抽上去。秦风笑容满面，1.90米的大个子轻易就将1.73米的陆爹挡下来。 哎哎，三叔三叔，你和我爸这么多年交情，可不能砸我们家店啊！哎，您别搭理陆晨。让秦风去给您开最好的包房，今儿这生意我不做了，就伺候您。 这两口子本就面子硬，又故意将最好的包房留下来预备着这一出戏，死劝活劝地将陆霸弄出了这间房。没半分钟，孟小山又回来，将赵敏山的爸妈也请了出去。灯光黄黄，包房里一个大圆桌对面只剩下了赵敏山。陆延辰从桌上餐巾纸盒里抽了几张纸，将下巴和脖子上的酒擦干净，拽开椅子坐下来。 还要我说什么吗？ 你这态度我们没法谈。 陆延辰一笑，真就不说话。对陆延辰来说，赵家两位老人都还情有可原，毕竟这一来是和陆爹要不回来钱干着急，二来也是操心女儿的终身大事。可赵敏山很清楚订婚的事，他陆延辰不知情，还一口答应，不说有多大恶意，却也说不上光明磊落。 陆晨，你家的情况我很清楚，我们家什么样你也知道，我们两家都知根知底的，也没有谁配不上谁的说法。你都30多岁了，难道还真想着把积蓄都还给我们家吗？你怎么办？你爸一定不会给你半分钱，你折腾来折腾去，最后还不是要娶老婆生孩子吗？你没结过婚，入了婚姻这个圈你就懂了，不管娶谁，到最后都是一样过日子。 赵敏山看陆延辰没答话，就揣着能把他说动的心思，又柔声开口。 这次我是真心想结婚了，你我上学就认识，总比你去找个陌生人要强吧。而且你如果要替你爸还钱，还要到处借钱，附近村子的人不用打听就知道你欠了多少债，到时候还有谁乐意嫁你啊？ 这场谈话自始至终，陆延辰都没有要谈的态度，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过场。他必须要和赵敏山谈谈，证明是试过了，也是真谈崩了，如此让赵家老两口和秦风夫妇的面子上都能过得去。赵敏山眼见着一句句话撂出去都没有回音，彻底来了脾气。 陆延辰，我就这么让你瞧不上吗？就算是我们瞒着你订婚，那也是你爸先欠钱不还的，你这样退婚，你让我在镇上怎么待得下去啊？你爸妈可是连酒席都定了。 你今天看到的那小孩会跟我至少5-6年，你就说陆延辰这人有问题，带回个战友的孩子要自己养，这婚你结不了。 话撂下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赵敏山没想到陆延辰拐到这件事儿上，咯噔一下，心理上也退了一步。另一边，秦风将自己的爸也叫过来，父子俩陪着陆延辰的亲爹喝酒。孟小山按照秦风的意思告诉陆延辰，估计陆爸这么一喝就喝到明天中午了， 让陆延辰先回去。总之今晚和赵敏山这个当事人当面锣对面鼓摊开来说了，就算走出一大步，接下来肯定要善后，养精蓄锐，急不得。孟小山跟着陆延辰一路走出大堂的落地玻璃大门，最后还是没忍住叫住了他。 陆晨。 陆延辰回头，孟小山真是有满腹的话，说吧，觉得对陆延辰残忍；不说，又怕归小吃亏受苦，真是憋得自己难受。陆延辰也猜度到他想说的，对孟小山直接点了头：“ 我会好好对的。” 这人真是太聪明了。孟小山看到那融到冬夜里的背影，鼻子被冷风吹得发酸。等回到修车厂，下午就哭过鼻子的秦小南拿了个银色扳手在敲水泥地，敲的地方挨着墙角的桌子下头。陆延辰将秦小南拽出来，瞧见地面上愣是被他砸出了坑，碎渣子一摊，露出了水泥下的黄土。陆延辰咬着烟，将小孩扯到面前板正了，立正站好，一面去摸打火机，一面口齿不清的教训：“ 几个小时了，还没好？” 秦小南也不说话，眼泪转着圈，眨眼就掉，眨眼就掉。陆延辰蹙眉，盯了他半晌，愣是被逗笑了：“ 秦小南。”归小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我和你多少年交情了，他才带你几天？ 我喜欢他。我喜欢他，看他哭我就想哭。你利用归小阿姨对你的感情让他给我找学校。陆叔叔，你这个人人品有问题。 秦小南虽然是个人小鬼大特别会说话的小孩，可也因为是被一堆当兵的带的，语言表达都很直接，从不打弯。陆延辰点点头，烟也懒得点了，丢去茶几上。 我人品有没有问题还有待商榷，可你说喜欢我媳妇儿这件事儿，性质太恶劣了。敢有下次就把你扔回二连浩特，听到没有？ 秦小南还噙着眼泪呢，被陆延辰这一句话呛得一阵乱咳嗽。陆延辰抚着小孩的后背，顺便打量他身上这件新买的运动衫。秦小南缓过一口气，抓着他的手就一个劲儿追问：“ 陆叔叔，你是不是说真的？是不是你下午真去追郭小阿姨了？是不是中午来那个长得和蛇精一样的阿姨再也不会来了，不跟她结婚了？”“ 是是是，你该睡觉了。” 秦小南问题不停。陆延辰含糊应对，将小孩拖去床上，拽了被子将人裹住，哄睡着了。差不多到十一点了，他去冲了个热水澡，将身上被白酒淋了的衬衫丢进了红塑料桶里，换上干净的衣裳，这才觉得饿了。这一整天半口东西都没吃，懒得做麻烦的陆延辰泡了包方便面，端到厂房里，在一辆车旁找了个还算干净的小凳子坐下来，就这么端着吃。热腾腾的汤水、酸菜、面条，其实他都尝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今天这算是一个开头，接下来的善后没那么容易。没几分钟，泡的滚烫的汤面已经被吃得差不多了。陆延辰将泡面的纸盒、筷子放在脚边的水泥地上，在那儿干坐了十几分钟。厂房里不知哪里在滴水，很轻，可陆延辰听得清楚，一滴一滴地落下，听久了让人连呼吸和心跳都跟着减慢减缓。 归校， 不管是两年前的偶遇，还是在内蒙古那些天，还是今天，他其实都没有和归晓好好说过什么话。十几年他就这么在部队上见着的女的，不是医生护士，就是执行任务时救助的老乡，在和异性的正常交流上趋近于零。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情感上，归晓对陆延辰来说都是纯粹的、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可归晓呢？他读过多少书？有没有读到博士？认识过多少人？遭遇过什么？陆延辰都不清楚，甚至就连归晓现在的工作是什么，他都一无所知。他们对彼此这十几年的了解，都没有比刚认识的人多多少。可尽管这样，两个人都还爱着。心被堵得有些燥，陆延辰抓了抓头发，他站起身在厂房里溜达着。房梁上一排排冷吊白灯照下的光将影子拖得老远。最后陆延辰找了辆看上去挺顺眼的车，东翻西找弄了堆工具，用千斤顶撑起来拆了。到了快凌晨四点，陆延辰排查了不少保险外的小毛病，满胳膊蹭得一道道黑机油。他从车底钻出来，够着厂房大门横梁，又做了200个引体向上，这才算耗过了大半宿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